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毛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怎么离开了？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豪迈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解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逊，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为您奉上的这个主题是相声当中的方言妙用。上半段我们请您听的是天津的两位相声老演员尹笑声何德利合说的拉洋篇。拉洋篇呢又叫拉大篇，语言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内容呢基本上是劝世之作，尤其是语言特别的诙谐幽默，还有这个滑音的这个拖腔，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北京盛行的拉洋篇呢，是河北的小曲小调传入北京之后，和北京的语音结合而成的。下面这段拉洋篇呢，您听这个尹笑声先生的表演，刚开始的这个铺垫介绍当中还学唱了一段，哎，职工指令拉洋篇的唱腔非常的好听，非常的像，哎，有老的韵味。那么后面呢是用方言倒口来表演的，技巧啊，这个传统相声的这种韵致还是非常值得欣赏的。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天津的小剧场实况录音拉洋篇，尹笑声何德利表演。 你看看今天的观众， 嗯， 观众来的可不少。 那是， 我看了看 啊， 95% 干嘛？ 都是为你来的。 不可能，不可能。 你不信 啊？ 有这么一句话就可以证明了。 哪句话？ 人笑人谦声不语， 有这句。 祸笑人点首自来。 对， 这就说明我们这些个演员呢 啊， 叫您那1000声10000声， 嗯。 不管事儿，我们何德利冲您一点手，您就来了。 我是那货呀， 老货。 你还够聪明的，我是那货呀。 你要真是那货呀， 你也是货底子。 哎，你才是货底子了。 哎，这是个好演员 也不行。 何德利打建团那一天， 嗯， 到现在快8年了， 嗯， 我就打算跟我们何老师合作。 您看看， 我就挨不上个。 瞧您说的， 这个演员呢 啊， 他是又能唱快板， 嗯， 他又能说相声， 别说不好。 别说在咱们天津市， 嗯， 在全国来说， 嗯， 这样的演员， 嗯， 太缺少了。 哎， 对，太缺了。 您呢？ 啊， 太缺了。 我怎么那么缺呢？你深受其害是吧？ 太缺少了。 哎，你把话说全了。 打小就说相声， 哎，学不好， 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嗯嗯， 您小时候，他那阵儿 啊， 那阵儿 可以说这种表演形式很少。 对， 这是相声专场。 哎， 这段下去下段还是相声。 嗯嗯， 你是那阵是什么十样杂耍？ 没错， 什么都有。 哎， 唱的、说的、耍的、练的、变的。 嗯， 再往前说，在我小时候 啊， 您出了这个门啊，捋着和平路，也往南市走。 啊啊， 到南市那一带，那个那就花样太多了。 哦， 您到那儿一看，有这么一句话 啊： 三不管逛一逛，刨去吃喝，全是当。 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啊， 那阵儿房子都是没有高楼大厦， 嗯， 都是小土房。 对， 空地儿还特别多。 嗯嗯， 这些个空地儿呢， 啊， 都是不闲着。 啊， 干什么的都有。 哦， 有说的、唱的、变戏法的， 嗯， 耍坛子的， 嗯， 这不都有吗？ 啊啊， 有拔牙的，有点痦子的，有算卦的， 嚯， 都骗人的太多了。 哦哦哦， 还有拉洋片的， 拉洋片的也有。 拉洋片的，您记性可能您记不住了。 哎，对， 您没赶上。 哎， 那个拉洋片的 啊， 什么叫洋片呢？ 啊，您说说。 用木头啊做这么一个好像是箱子， 嗯， 那么一个大箱子挖几个窟窿， 嗯， 这箱子里边呢有几张画， 嗯， 人工画，一般来说是八张， 嗯， 上边都拴上绳子， 嗯， 上边还有一个架子， 嗯， 而您呢从这个窟窿那儿再安一块玻璃，那就算镜头， 对， 趴在那儿往里看这个画， 嗯嗯， 看完了拿绳这么一拉，噌，这一篇上去了， 换一张， 又换一张， 哦， 看八张， 嗯， 那阵儿管那个叫洋片， 嗯嗯， 拉洋片的不管是指着那个洋片， 嗯嗯， 他还指着唱， 唱， 哎，他唱他好引人啊， 嗯嗯嗯， 那分京八张、切八张， 哦， 一唱这个味儿， 您学学。 哎，这一张啊是照下来呀，多面的好哎的看， 嗯， 这本是小马五的仿棉花，就照置在了上海边。 换一张， 这张落下去了， 嗯， 这张又接着唱， 嗯， 这个叫切八张， 嗯嗯嗯， 还有一种京八张。 京八张什么意思？ 京八张 啊， 自带锣鼓。 哦哦， 有这么一个架子， 嗯， 连鼓带锣呀，带那个镲呀， 啊啊， 全在那上面拴着。 嗯嗯， 一个人拿着几根绳一蹬， 嗯嗯， 就蹬出点儿来。 啊， 苍苍死个愣登苍， 嘿， 一唱出来都这个味儿。 什么味儿？ 再往里头再看呐，啊， 嗯， 有一爱的片， 嗯， 那北京城里呀，啊，你来看看， 嗯， 只修的里修外漆，那是皇城寺， 嗯， 哎，金銮宝殿呐，啊，它盖在中间，那心中三响啊。嗯，他就往登了殿了，苍苍的死个愣登苍，哎，满朝文武啊，他都来上班呐，啊，哎，苍苍愣登苍， 常听这玩意儿通便呢，啊，什么你？我说您唱得好，不便宜也白不便宜。 还有一种切八张 啊， 那是外地来的。 哦， 这种切八张 啊， 一个俩人干不了。 哦， 他得好几个人。 怎么还好几个人？ 洋片支上也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嗯， 凳石 啊， 一边一个人呢。站在凳子上边， 嗯， 因为他那个架子高， 哦， 他得蹬那个舌， 嗯， 一边一个人连蹬舌带唱，下边呢最少得四五个小伙子， 嗯， 干嘛呢？ 干嘛？ 让座，洋片支上了 啊， 弄那个英名叫凳子 啊， 可是凳子四条腿的凳子 啊， 那凳子面应该呢最少得这么宽的， 得 他这凳子不就这么窄？ 这么窄， 就这么窄，这凳子面就这么点儿 啊。 那几个凳子围这么一圈儿， 嗯， 羊片一支上就围上人了， 嗯， 围上人了，下边这几个小伙子下去，他让座， 哦， 手里头拿着个胆子， 嗯， 布胆子 啊， 这个把呢跟我这扇子这么长， 嗯， 都是檀木的， 哦， 他也让您，您瞧了，拿这个胆子。叫那凳子上给您掸掸土， 嗯嗯， 让您坐那儿瞧 啊， 让着您那儿，您要不瞧 干嘛？ 胆子一转个儿，他拿那个檀木棒捅你肋叉子， 哇，那么损！ 哎，你看这么损吗？ 啊， 他让一个就瞧一个，我还没看过不瞧的， 哼， 让谁谁就瞧， 那是没遇见我 啊。 你还别乐。 要遇上你呢， 我就不瞧。 你不瞧、 啊、哎， 你不瞧他有办法。 他有什么办法？ 他有一套生意口， 嗯， 花缸绕脖子，拿话一绕着你、啊、哎，你就瞧了。 嗯，他有一套花缸绕脖子。 哎， 我懂、啊、他怎么绕我就是不瞧。 哦，那套生意话你懂。 对， 你瞧头一个的。 不可能 啊， 不可能， 一让你准瞧。 我准不瞧。 你看咱俩这么抬上， 哎，你不信你把那拉洋片找来咱试试。 你说那是废话。 怎么的？ 我说这个事儿啊， 啊， 都是倒退六七十年以前了。 嗯嗯， 我这阵儿哪给你找那拉洋片的？ 那不废话。 咱这么办， 干嘛？ 我在这儿，我学学那个拉洋片的，我这么一让你，你就得瞧。 你学那拉洋片的？ 对， 那真的我都不怕，甭说你这假的了。 那么你说不瞧， 那当然是不瞧。 不瞧，咱现在咱就成样成样。 来呀， 我来那个拉洋片的， 我来那看洋片的， 你来那个看热闹的。 对呀、啊， 我让着你，你看你瞧不瞧、 啊？我瞧你怎么让的。 嗯、咱现在就开始。 开始啊？ 你帮忙 干嘛？ 把这桌子搭的，亮出场子来。 啊、行。好吗？ 行， 来， 你请这边来。 哎， 我站在这边。 嗯， 我是那拉洋片的 啊， 我得捯饬捯饬， 捯饬捯饬吧。 这样不像 啊。 这个，他们拉洋片的平常啊 啊， 就在家里边种地。 哦、嗯、哦、嗯， 家里种地，脑袋怕晒啊 啊， 得拿那个白毛巾呢 啊， 得蒙上点脑袋。 哦， 你看，我这么一系 啊。 一系这个脑袋 啊， 就马上就变样， 就变样了。 哎， 好嘛，这老娘还送鸡蛋兜着来的。 你哪小的笑话啊？ 不告诉你，我不告诉你。 他现在还美呢。什么叫不知死的活儿、啊、我这大褂得溜起来， 既然到了望乡台，你怕死也没用啊。哼、嗯、 这腰里系个搭吧。 嗯， 我这个大褂一系，这就好比是那个搭吧。 哦，这就像这拉洋片的了。 对， 哦， 袖子一往起来， 还得往起来。 对，你得有那个架势。 哎，对， 像不像三分样？ 哎， 看见了吗？ 好， 我这捯饬完了。 嗯嗯， 咱现在咱就开始了， 来吧。 得了得了 啊， 天也不早了， 嗯， 人呢也不少了， 是啊， 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 嗯， 你得看清楚了。 怎么着？ 俺可不是卖米的， 嗯， 也不是卖面的， 哦， 也不是卖葱的，也不是卖蒜的， 我看你是卖盆的，还一套一套的了。 哪位老先生说的？ 说什么？ 你站在这里，你叨了唠叨了唠的，你是个干猴吗你的？ 就这舌头不定害多少人了。 俺是个拉洋片， 嗯， 俺这个洋片是与众不同啊。 怎么不同？ 这是西湖洋景八大片。 哦， 六 张是照的， 嗯， 两张是画的。 啊， 那个两张画的那是回血的物， 嗯， 那个八张、六张照的呢是实的摄影， 嗯， 你瞧了俺这个样子 啊， 你就好像亲临其境， 哇， 瞧完了俺样子，你就好像苏杭二州逛了一趟， 嗯， 这叫神不动，走遍天下， 嗯， 旁不摇。逛遍了九州， 嗯，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嗯， 你看俺这个样子，你真是花钱不多，你看这东西可是真不少啊。 嗯， 哪位老先生，你过来瞧瞧俺这个样子。 谁也不看呐，电视电影不比这强。 来，哪位瞧瞧。 嗯。 常言说得好啊， 说什么？ 千人走路，一人领头。 嗯， 千军万马，主事是一人。 对， 哪位老先生，你头一个，你过来瞧瞧俺这个样子，你就是人中的领袖，将中的魁元。 嗯， 哪位老先生，过来瞧瞧俺这个样子。 这生意口就开始了啊！ 哪位瞧瞧？ 嗯。 我可听人家说了， 说什么？ 说这个天津卫是个一个大邦之地， 对， 最可怜俺这个穷人。 嗯嗯， 俺是一个外乡人 啊， 来到了贵宝地，人生地不熟。 嗯嗯， 我住店可要店钱，吃饭可要饭钱 啊。 常言说得好，在家处处好，出门到处难。 嗯嗯， 在家我靠父母，出外。我可靠朋友。 嗯嗯， 各位老先生，你们哪一位过来瞧瞧俺这个样子，你了就是可怜我，就是帮了俺的忙了，俺在这里先谢谢你老人家。哪位老先生， 谁也不瞧， 过来瞧瞧。 嗯， 哪位瞧瞧。怎么着，怎么都不瞧啊？不瞧就走吧。 哎，我们都冲你来的。 哪位老先生说了？ 说什么？ 哪样干的？你这样说呀？ 啊！ 你说的面早晨也没人瞧。 嗯嗯。 你得下来挨着位的，你让一让。 嗯。 你让着哪位老先生头上，他耐着个面子，他也不好意思的不瞧。 嗯。 哎，这话可是你俩说的啊？ 谁说的？ 不就哪位说的吗？ 哪一位说的？ 哪位说的？ 哪一位？ 就戴皮帽子那位。 哎，这天有戴皮帽子的吗？ 我就依着你了，我下去挨着位的，我让一让。 花花， 咱让可是让， 怎么着？ 把话可说好了。 哦哦， 我让到你头上，你要是瞧了， 嗯， 咱是两全其美呀。 嗯嗯， 我让到你头上。你要是不瞧， 怎么着？ 哎，你看见这玩意儿了吗？ 干嘛？ 我要不敢揍你， 嗯， 我是个龟孙。 嗯，还打人怎么着？你当在你们家的一亩三分地儿，这是天津卫， 我可要让了啊！ 让啊！ 把大门关上。 干嘛？你要绑票怎么着？你 一个也走不了了。 花花， 要发财。我骑这边来。 嗯， 别害怕几位，有我盯着了。 这几位，这几位就甭让了。 怎么了？ 这几位是财来的。 哦哦哦， 我再看看这几位。 嗯， 这几位也甭让了。 怎么了？ 这几位是刚到的。 哦， 我再看看这几位。 嗯嗯嗯， 哎呀，这几位更不能让。 为什么？ 这几位跟我爸爸都有交情。 哦，够舍得下本儿啊。 我上哪里找这个乔亚干？ 嗯， 这个乔亚干的这个人呢， 嗯， 他跟别人不一样。 哎， 他这个人他没脖子。你说 这个事儿可就难了，我上哪里找这个木脖子？他这个人他不连群儿啊， 嗯， 老白领他上摊儿了， 这叫什么话？ 这个人在哪里呢？在。哎你在这里了？ 怎么？ 老先生，老先生，我老远的一看您这个模样， 嗯， 您生的慈眉善目， 嗯， 你一定是心慈面软。 别见好听的说。 老先生， 啊， 你过来瞧瞧俺这个羊圈子。 嗯，不瞧。 你知道俺这是什么玩意儿吗？ 啊，不知道。 咱这是西湖洋酒。八大片， 嗯， 六张是照的 啊， 两张是画的， 嗯，我听说了 啊， 前年我在石家庄看一回拉洋片的， 对， 西湖美景八大片， 那就是俺， 是你呀， 俺去石家庄了， 我打见你那天开始，我就天天想着， 瞧瞧 不瞧， 你怎么还天天想着不瞧啊？ 哎，我不知你这得多少钱呢。 哦，你不知道瞧俺这个羊片要多少钱？ 对喽， 老先生， 嗯， 这不是330、660大骡子大马，人家买得起，你买不起。 嗯嗯， 你瞧俺这个羊片 啊， 你就狠狠心咬咬牙跺跺脚，你喝着村两个月的日子别过了。 哇， 哎，好钱，你就给俺这个数， 100块钱， 1毛钱， 1毛钱呐、 啊，1毛钱。 还真是您说那话 啊， 330、660咱花不起， 嗯， 1毛钱还是真不多。 对呀， 就冲你这1毛钱，我就 瞧了 不瞧， 1毛钱都不瞧。 哎， 先生，1毛钱， 我身上没带钱，一子儿没有。 你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 对喽， 你出门我碰见卖砂锅去怎么办？ 我领家去，你管得着吗？ 老先生 啊， 你往这一站，你这个穿着打扮，你可不像一个子儿都没有的。 这一子儿没有得什么模样？ 你往这一站，你也是金胳膊银手，细里大腿，肥碎脑袋。 我这还是人吗？我这 目前 啊， 目前这个事儿不新鲜。 对， 你家臣万贯。还有一时不变， 哎，这倒对。 您那出了门的时候， 嗯， 你换换衣裳， 嗯， 忘了掏钱了。 对了， 你一子儿没有， 哎， 完了， 嗯， 俺就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怎么着？ 你不是一分钱也没有吗？ 啊， 你白求白看，我不要钱。 怎么着？ 不要钱， 白瞧白看。 对了， 就冲你这白瞧白看，我就 瞧了， 不瞧。 白瞧白看，你都不瞧。 对了， 怎么呢？ 我不知你这份人情，这点事儿不值当的。 哦，你老人家怕是俺这个情啊。 对了， 那你就错了。 怎么了？ 白瞧俺这个羊片，不但不知俺的情， 好吗？ 俺还得知你的情。 你那是吃饱了撑的。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哎，我白瞧白看，你还知我的情为什么？ 对了，你听着 啊，你说呀。 你白瞧俺这个羊片 啊， 俺是个外乡人，到在这里只是羊片，大家围着都不过来瞧。 嗯， 他不知道俺这个羊片是不是好。 对呀， 你过来瞧了，瞧完了之后你说一声好。 嗯， 你说一声好比我说10声都强。 嗯， 你说一声好，大家都过来都瞧了。 嗯， 虽然不找你要钱 啊， 我可找他们要钱。 对呀， 说内行话你给我比比面子， 嗯， 说外行话你给我引引人。 明白， 得把这个钱给我引来，我把钱赚到手里， 啊， 一家大小都吃上饱饭， 嗯， 端起饭碗来忘不了你们的好处。 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上您听到的是尹笑声、何德利两位天津的相声老演员合作的拉洋片，听了一半还没听完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您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下半时段空中笑林继续欣赏，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七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因为感情深，我选金士尊。金士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中秋礼金士尊。金士尊北京官方专卖，全程3小时送货上门。52886111，52886111。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风不大，非常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外出游玩，大气透明度依然很好，紫外线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天晴气爽，登山气象指数为1，适宜大家登山。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今天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4，照射强度强。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想经典独立带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被熏出不论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上半段我们没听完的天津的相声老演员尹笑声何德利和说的拉洋篇。 你过来瞧了，瞧完了之后你说一声好，你说一声好比我说10声都强，你说一声好大家都过来都瞧了，虽然不找你要钱 啊， 我可找他们要钱。 对啊， 说内行话你给我比比面子，说外行话你给我引引人， 明白？ 这把这个钱给我引来，我把钱转到手里，一家大小都吃上饱饭，端起饭碗来，忘不了你们的好处。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啊，这叫话不说不明，目不转不透。 对了，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对， 你一说这话我就明白了 啊， 你让我白瞧白看。 对， 不要我的钱。 对， 你可要他们的钱呢。 对了， 我说一句好 啊， 比你说100句都管事儿。 那是， 大家伙都来瞧， 哎， 您可就挣了钱了。 对了， 晚上孩子大人端起饭碗 啊， 你就想起我的好处来了。 这就明白了， 就冲这样我就 瞧了。 不瞧 你怎么还不瞧？ 我就是不瞧。 我说先生， 干嘛？ 他问你怎么别扭的？ 哎，我就这么别扭。 他没有你那么皱巴的， 我就这么皱巴。 没有你怎么不是玩意儿的， 我就这么。你才不是玩意儿了。 先生，我看你可是个外场人，我才过来让你 啊。你乐意让？ 你要是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的主，我可不让你。 你爱着不让。 我看你这个模样 啊， 你不像那个三枪打不透的。 我一枪，我是兔子是吧？ 完了完了完了，老先生 啊， 完了完了，我跟你说个意，老先生， 别跟我来这套， 我给你请个案，老先生， 你那叫打签儿， 你过来瞧瞧。完了，俺给你鞠个躬， 哎，你甭来这套，我告诉你啊， 你跪地下当当当磕仨响头，喊我三声好听的，我也不瞧。 怎么着？ 怎么着？不瞧？ 我跪地下梆梆梆磕三个响头，叫你三声好听， 哎， 你都不瞧。 对喽， 这事儿就好办了。 怎么？ 我看出来了。 看出什么来了？ 我是好说不瞧，该说你也不瞧。 哎， 我要是不揍上你，你是不瞧。 你敢？ 你敢说三声不瞧？ 嘴在我身上长着了。 你说 三声、三十声、三百声，我是照样说。 你说 不瞧不瞧，就是不瞧。 你瞧不瞧？你瞧不瞧？你瞧不瞧？ 我瞧，我瞧。我这玩意儿不敲，我敲嘛去？ 这玩意儿不敲，你还要造反呢？ 还我要造反了？ 过来敲！ 我这一毛钱花的多冤呐！ 多少钱？ 一毛啊！ 一毛钱 啊！ 那是前三年， 现在呢？ 16块， 16块！ 不敲啊！ 敲！头年24，我没赶上。 早就看出你是个豆子玩意 儿。哎，我才豆子。 过来瞧。 嗯，你的羊片在哪儿了？ 羊片呢？ 啊， 他母亲你治上了。 哦，还没治呢，还 等着。 嗯， 回来治上了。过来瞧吧。 就这个？ 对， 我这16块钱看一茶碗底儿。 怎么着？不瞧是怎么着？ 瞧啊， 瞧。过来瞧。 他那凳子呢？ 什么 凳子？ 凳子劈了烧火了。 那我怎么瞧呢？ 撅着瞧。 撅着瞧？ 不瞧啊。 瞧，趴着瞧都瞧。几位我可不让了啊。 瞧。 哎， 你看俺这个羊片清楚不清楚？ 清楚。 亮堂不亮堂？ 亮堂。 亮堂嘛呀？亮堂。我还没替你拉开脸儿呢，两个嘛！ 没拉脸儿，你问我干嘛？ 别忙，得了，脸儿拉开了，瞧吧。 嗯， 往里边瞧 啊！ 你看这头一片到哪里？ 到哪儿啊？ 头一片到哪里了？ 到哪儿了？ 到哪里了？ 到哪儿了？ 到哪里了？ 到茶碗底儿了。你不说我知道哪儿了。 哦，我忘了说你。咱先生，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啊！ 我可倒霉了。 这回我说了，过来瞧吧，瞧吧。你看这头一片到哪里了？ 又来了。 这回俺就说了，我有几句话要告诉你。 你说， 俺这个羊片可是假的。 嗯， 把话说透了。 你说， 你可得捧着俺说。 嗯， 俺说里边有吗？你就说有吗？俺说到哪里，你就说到哪里。 嗯， 不要说有吗？你说没吗？俺说到哪里，你说没到，你跟俺吵别扭。 嗯。 你看见这个玩意儿了吗？ 干嘛？ 我还得揍你！ 哎，我这16钱给他捧上去来了。 过来瞧！ 哎， 你看这头一片到了劝业场了。 嗯， 到了劝业场了 啊！ 到没到？ 到了。你让大伙儿看看到劝场没到？ 过来。拿羊片拿走 的吗？你不让大伙看看吗？咱 过来瞧。到了圈儿， 你这个脑袋！ 这伙计把这斧子拿来， 快！你要把我劈了吧？ 过来瞧。你看那个劝业场里边 人挨人，人挤人， 对， 你往那里边瞧 啊， 那个当桌还有电梯了， 乖乖， 那个电梯门一开 啊， 往里那个走的人都满了 啊， 开电梯的人把那个栅栏门就关上了 啊， 手一扳那个闸把，那个电梯噌的那一声就 上去了，你瞧瞧。 我这直呼的样片他会上去吗？ 我这不捧着你说吗？ 你捧家了俺不揍。 那我怎么说呢？ 你得这样说，你得说对了，仿佛要上将他不上将就。 哎呀，这杨天协会在这开会是吧？我得加仿佛俩字儿。 俺就不揍你了。 咱多少天呢？ 八大片。 我看几天了？ 头一天还没瞧完呢。 瞧啊瞧。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里边人，你都瞧见了 啊啊！瞧见了， 有两个外国人， 有， 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嗯嗯， 那个男的拿这个大雪茄， 嗯， 那个女的拿这个小皮包， 对对， 两个人一边走着，那个嘴里边叽里哇啦的 说话了， 你听见了？直呼的阳台的会说话吗？ 我这不捧着你说吗？ 你捧家了我不揍你。 那我怎么说呢？ 你得这样说。 怎么说？ 你说对了，仿佛要说吧，他不说出来呀。 啊！我还得加仿佛俩字儿。 那我就不揍你了。 你看我这倒霉劲，咱这多少天呢？ 八大片。 我瞧了几天了？ 头一片还没瞧完。瞧 还够劲瞧着，哪位给我们家送个信儿？今儿我回不去了。 好废话，瞧你看那个犬夜场里边热闹 啊， 外边也热闹。 对， 你看那门口有个卖冰棍儿的老大娘， 对， 身上扎一个白围裙，脑袋上戴一个白帽子， 对对对， 左手拿着四五颗冰棍儿 啊， 右手一捂耳朵，还扯呼扯呼的 吆喝上来， 没听见了？直呼的样子，他会吆喝吗？ 我这不捧你说吗？ 捧你捧假了，俺不揍你。 那我怎么说呢？ 你得这样说。 怎么说？ 你说 对了，仿佛要吆喝，还不吆喝出来呢。咱多少天了？ 八大片。 我瞧几天了？ 头一天还不瞧完呢。 瞧， 哎， 我今儿是回不去了。 瞧， 嗯， 你往哪里瞧？ 我看后边有挨个的没有？ 你往这里边瞧 啊！往这瞧。 你那个腿怎么的？ 我这腿疼。 那个腿过来。 我这腿疼的。 那后边把绳子拿来，腿上。 来， 你看那两个外国人买完的东西可就出来了。 嗯嗯。 门口有一辆黑色的小货车。 对对对。 两个人上了车。门一关，那个男的一踩油门，那个汽车门的一声 好了。你太缺德了，几位看见了吧？他拿那话勾搭你，那个扶电梯的一扶那个多吧，人家说他不说了，他等着你。你一说上去，直呼的杨天会上去，你这不胡说八道吗？我这不捧着你说，你捧假了我还不揍你？那我怎么说呢？你得这么说，仿佛要上还不上气呢，我得加仿佛俩字。对了，那我们就不打你了吧？咱多少天呢？八大天，我瞧几天了？头一天还不瞧完呢，瞧瞧，我瞧你哪一个孙子？ 你走跑了 啊！我不跑又一下， 完了完了，冤枉了冤枉了！这头一天给你拉出去，你瞧第二天， 这回不打了吧？ 哎，快来瞧啊！ 哎， 哥们，你跑得了吗？ 还打呀？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尹笑声何德利合说的拉洋篇，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相声单口小段天津话，表演者是天津的艺术家姜宝林。 咱们说一段天津话啊，这个天津话天津，咱们在座都是天津人吧啊，这个天津话有的外地人说呀、天津话也，他错了，天津话是最好的。您说你怎么说最好？绝对最好。我们天津人呢，从这个语言上来讲都是很讲礼貌的。您听天津啊，我学来就是您听听，您赶忙去，您赶忙去，您不信您听，没有您赶忙去，很少，您赶忙去，您在哪儿住了？您还在那儿吗？您在哪儿上班了？你看都是您，都讲礼貌。现在我们号召这个文明语言必须要有个您字儿，因为我们这没有人号召，我们说话就是这样说。天津人，天津人还有一个对人的尊重。您到了商店，不管到哪儿，凡是女同志，您听，都叫大姐，大姐，这多少钱一斤？现在又进一步了，叫姐姐了又，姐姐，姐姐，特别是马路上摆摊的这个卖水果的这个卖菜的，姐姐，你这怎么卖啊？四斤也不是什么玩意儿，四斤啊，多气人！四斤，嘛玩意儿四斤呢？你这个儿是多少钱四斤呢？没有，这怎么卖？三斤，三斤。天津人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下一步我要讲天津说话的特点啊，客气。管上岁数的叫大爷，再大一点叫爷爷。那天我看见卖香蕉的啊，这是过了。这个男的有个五十来岁，带着一个女士，这个女士呢大约已经二十五六岁，俩人买香蕉，那一把呢是六斤多，可能是啊，摇完了给钱，给钱的这个女的没说话，这个男的招呼了一句，这个分量够吗？我告诉你爷爷，您放心，绝对够。这个男的拿着这个钱呢就有点犹豫了，那意思我看他是要想不要，这个女的就说啊，有时候他做人，我告诉你啊姐姐，您放心吧，绝对不变。男的说：“你先等会儿，怎么回事？”女的一看不干了：“哎呀，你这人怎么回事？找我们便宜？没有，你管他叫爷爷，你管我叫大姐，叫姐姐，我们俩是两口子，你知道不知道？”这男的一听这个气呀、钱往兜里去，走走，不要了，走。错在谁那儿？错在这做买卖这儿。你凭什么管人叫爷爷？凭什么管人叫姐姐？你叫不着这个，你叫先生。女士多好呢，国际的称谓啊，先生女士多好，他非得要叫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人呢哈，他不愿意老，人家四十来岁管人叫大爷，还有的那个外地的男的女的啊，爷爷您放心吧，人家一听这个气了，不买了，就是有点过了。我们天津人的特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您比如说你要买这个东西，这个卖四斤，四斤什么玩意儿？四斤呢？多少钱四斤呢？他不说，他为了省事儿。那么平常我们说话确实有这个毛病，比如说劝业场三个字，劝业场，天津人俩字，在哪儿买的？劝场，劝场，业字没了啊。派出所不叫派出所，派所，派所啊。洗衣服那个大木盆不叫大木盆，叫大木盆，大木盆。自行车得费点事儿，叫增车，增增啊，不是字，增增车，这费事儿啊，增车。四个字说三个字，你比如说百货大楼，天津人，百大楼，百货公司，白公司，白公司，这都是天津话。老太太一说呢，更可乐，合作社，老太太这样说，合社，合社，天津话。我们天津人说话还有一个齿音字，这个齿音字啊。说起来挺可乐的，比如说我们抽烟，天津人呢不说抽，抽，抽，抽烟，这个抽这个衣服叫抽，抽。那天我在劝业场看见俩小姐，这俩小姐说实在的，值得一看，挺漂亮的。这俩人一说话把我逗乐了，其中一个问那个，哎，小崽儿，小崽儿，这位姓张，小崽儿干嘛去了？哎呀，谁呀？哎呀，二姐，那个帽我上劝场了，干嘛去了？嗨，别提了， 我到了劝业场啊，我昨儿个买了个春叶，这个春叶我拿到家弄脏了，弄上色了。后来我一抽啊，它给抽了。现在我这么一烫呢，它又出来了。 您说这一烫出来了，这什么事儿？这是那一烫好像是它又大了，好像是那么意思啊。天津话，那么这个天津话，它这个省字有好处没有？有好处。你比如说拍电报，这个拍电报，你要是用天津话，既省钱，还能把问题说清楚了。但是这个天津话你过于简略了也不行。这个话是两年以前我来天津演出，到一工厂，他快过春节了，我来了。来演出呢，我们来了好多人。那天出了个笑话，他这个快过春节了以后呢，他这个各单位都放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放假这个工人怎么办呢？洗洗澡啊，理理发，过年了嘛，是不是啊？放五六天假。他这个工厂呢也放假，放假呢，可是到外边理发排队，洗澡也排队。后来这个厂长就研究一下，跟书记说：“咱们这个单位啊，有个澡堂子，好多日子没用了。说现在这不快过年了吗？咱把它搞搞卫生，把它刷刷。完了，工人在这儿洗。”书记说：“不行啊，你说咱们这厂子里头五六百人。”那小池子好家伙，那么远去他洗不过来，洗不过来没关系啊，他分波洗啊，是不是啊？比如说今天男同志洗，明天女同志洗，或者上午男同志洗，下午女同志，在这儿把它分开了不也行吗？这也是个办法。这不说完了开会啊，厂长是典型的天津人，说话是太爱节约了。哎，外边都进来开会了啊。今天呢咱们有文艺节目，今天呢是嘛事呢，咱们要开个大会，放假了过年嘛啊。另外呢，这个书记刚才说呀，咱们还准备到一个厂子去参观去。他说到这儿，这个书记就过来跟他小声嘀咕，你把这参观的事详细说说。是什么事呢？他们后边有一个厂子搞了一种新产品，这个新产品还保密期间啊，对外人家根本就不公布。他呢就约请他们到那儿去看去，看去呢，人家那边呢提出几个要求来。什么要求呢？就是说你们来厂子参观可以，第一啊，不准记录，因为那个产品还保密呢。另外呢，也不让照相啊。再有的呢，你们只能看，不能拿手去触摸，触摸以后给人弄脏了以后，影响人家销售。人家提出这么三点要求啊，就是书记拿过来给厂长看，厂长看完了以后啊，要把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大会上宣布宣布。那么宣布呢，你要是这么说啊，诸位，咱们今天呢宣布一下放假了啊，放假呢不是要洗澡吗？咱们澡堂子现在已经是修理好了，修理好了完了以后，澡堂子小人多怎么办？咱把它分开了啊，分开了，上午呢男同志洗，下午女同志洗，洗完了以后咱们到这厂子参观去，参观的人注意几个事儿啊。这么一说就完了。可是这个厂长是天津人，他这一说把大伙儿都给说乐了。他是这么说的：大家坐好了啊，咱们现在开会。我宣布几个事儿，咱们放六天假啊。咱们放假呢是干嘛呢？咱们就是大伙儿呢不是要洗澡的事儿吗？咱们这澡堂子弄好了啊，咱们开始就洗。洗澡怎么办呢？咱们澡堂子有，咱们这个澡堂子小点儿。小点呢是这样吧，咱们分波洗啊，洗完咱们还得参观了啊。大家注意吧，咱们打今天开始，上午呢是这个男同志洗澡，女同志参观；下午呢是女同志洗澡，男同志参观。参观的时候你们注意三个事儿啊：第一是不准记录，第二不让照相，第三光看看就行了，别拿手摸啊。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单口相声天津话，由姜宝林表演。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六点半再见。